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478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第二分无事品第83。儿时巨兽善现白佛言，世尊，若一切法皆以无性而为自性，如是无性，非诸佛作，非独觉作，非菩萨作，非声闻作，亦非住果形象者作。云何施舍诸法有意为此是地狱，此是旁生，此是鬼界，此是人，此是四大王众天乃至他化自在天，此是凡众天乃至色究竟天，此是空无边处天乃至非想非非想处天，此是欲留，此是依来，此是不还，此是阿罗汉，此是独觉，此是菩萨，此是如来。由此业故施舍地狱，由此业故施舍旁生，由此业故施舍鬼界，由此业故施舍与人，由此业故施舍四大王众天乃至他化自在天，由此业故施舍凡众天乃至色究竟天，由此业故施舍空无边处天乃至非想非非想处天，由此法故施舍欲留依来不还，由此法故施舍阿罗汉，由此法故施舍独觉，由此法故施舍菩萨，由此法故施舍如来。世尊，无性之法定无作用，云何可言？由如是业生于地狱，由如是业生于旁生，由如是业生于鬼界，由如是业生于人中，由如是业生四大王众天乃至他化自在天，由如是业生凡众天乃至色究竟天，由如是业生空无边处天乃至非想非非想处天，由如是法得欲留果，由如是法得依来果，由如是法得不还果，由如是法得阿罗汉果，由如是法得独觉菩提，由如是法入菩萨位行菩萨道，由如是法得一切相智，明佛世尊令诸有情解脱生死。佛告善现，如是如是，如汝所说，无性法中不可施舍诸法有意，无业无果亦无作用，但诸愚夫不了圣法，彼乃业故，不如实知诸法皆以无性为性，于此颠倒发起种种身与意业，随业差别受种种身，以如是身品类差别施舍地狱旁生鬼界，若人若天乃至非想非非想处，未欲即拔如是愚夫，愚痴颠倒受生死苦，施舍圣法即毗那业，分位差别，以此分位施舍欲留乃至独觉菩萨如来。然一切法皆以无性而为自性，无性法中 实无一法，无业无果，亦无作用。无性之法，常无性故。复此善显，如汝所说，无性之法定无作用，云何可言有如是法得欲流果？广说乃至由如是法得一切智，名佛世尊，令诸有情脱生死者，于云何？诸所修道是无性否？诸欲流果一来不还阿罗汉果，独觉菩提即菩萨道，一切相智是无性否？善现对曰：如是如是，诸所修道广说乃至一切相智皆是无性。佛告善现：于意云何？无性法未能得无性法否？善现对曰：否也，世尊。佛告善现：无性即道，是一切法皆非相应，非不相应，无色无见无对一相，所谓无相。于夫一生愚痴颠倒，与无相法其有法相执着无蕴，与无常中起于常想，与诸苦中起于乐想，与无我中起于我想，与不净中起于净想，与无性法执着有性。由此菩萨摩诃萨众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，即把如是诸有情类令离颠倒虚妄分别，方便安置无相法中，令勤修学解脱生死，证得毕竟常乐涅槃。据说善现复白佛言：于夫一生所执着事颇有真实而非虚妄，彼执着已造作诸业，由是因缘沉沦诸趣，不能解脱生死苦否？佛告善现：于夫一生所执着事，乃至无有如细毛端可说真实而非虚妄，彼执着已造作诸业，由是因缘沉沦诸趣，不能解脱生死众苦，唯有虚妄颠倒执着。我今为汝广说譬喻，重显思义，令其意了。诸有智者由诸譬喻于所说意能生正解。善现：于意云何？梦中见人受无欲乐，梦中颇有少分实事可令彼人受欲乐否？善现对曰：梦所见人尚非实有，况有实事可令彼人受无欲乐？佛告善现：于意云何？颇有诸法，若善若非善，若有迹若无迹，若有漏若无漏，若世间若出世间，若有为若无为，非如梦中所见是否？善现对曰：定无有法，若善若非善，若有迹若无迹，若有漏若无漏，若世间若出世间，若有为若无为，非如梦中所见是者。佛告善现：于意云何？梦中颇有真实诸趣，与众往来生死是否？善现对曰：否也，世尊。佛告善现：于意云何？梦中颇有真实修道，以彼修道有离杂染 得清净佛。善现对曰：佛也世尊，所以者何？梦所见法都无实事，非能施舍，非所施舍，修道尚无，况以修道有离杂染即得清净。佛告善现：于意云何？明镜等中所现众相，未有实事可依造业，有所造业，或躲地狱，或躲旁生，或躲鬼界，或生人中，或生天上，受苦乐否？善现对曰：明镜等中所现众相，都无实事，但匡于同，如何可依造作诸业？有所造业，或堕恶趣，或生人天，受诸苦乐。佛告善现：于意云何？众相颇有真实修道，亦比修道有力杂然得清净否？善现对曰：明镜等相都无实事，非能施舍，非所施舍，修道尚无，况以修道有力杂然即得清净。佛告善现：于意云何？山谷等中所发诸想，未有实事可依造业，有所造业，或堕地狱，或堕旁生，或堕鬼界，或生人中，或生天上，受苦乐否？善现对曰：山谷等中所发诸想，都无实事，但匡于同，如何可依造作诸业？有所造业，或堕恶趣，或生人天，受诸苦乐。佛告善现：于意云何？诸想颇有真实修道，以彼修道有离杂染得清净否？善现对曰：佛也世尊，所以者何？山谷等想都无实事，非能施舍，非所施舍，修道尚无，况以修道有离杂染即得清净。佛告善现：于意云何？诸阳焰中现似水等，未有实事可依造业，有所造业，或堕地狱，或堕旁生，或堕鬼界，或生人中，或生天上，受苦乐否？善现对曰：诸阳焰中所现水等都无实事，但匡于同，如何可依造作诸业？有所造业，或堕恶趣，或生人天，受诸苦乐。佛告善现：于意云何？诸阳焰中水等颇有真实修道，以彼修道有离杂染得清净否？善现对曰：佛也世尊，所以者何？阳焰水等都无实事，非能施舍，非所施舍，修道尚无，况以修道有离杂染即得清净。佛告善现：于意云何？诸光影中所现色相，未有实事可依造业，有所造业，或堕地狱，或堕旁生，或堕鬼界，或生人中，或生天上，受苦乐否？善现对曰：诸光影中所现色相，都无实事，但匡于同，如何可依造作诸业？有所造业，或堕恶趣，或生人天，受诸苦乐。佛告善现：于意云何？诸光影中色相颇有真实修道， 以彼修道，有离杂然，得清净否？”善现对曰：“否也，世尊。所以者何？光影色相得无实事，非能识者，非所识者，修道尚无，况以修道有离杂然，即得清净。”佛告善现：“于意云何？幻师幻作，象马车步，四种勇军，或复幻作牛羊男女，基于种种，甚稀有事。此幻象等，未有实事可依造业，有所造业，或堕地狱，或堕旁生，或堕鬼界，或生人中，或生天上，受苦乐否？”善现对曰：“幻象马等都无实事，但况欲同，如何可依造作诸业？有所造业，或堕恶趣，或生人天，受诸苦乐。”佛告善现：“于意云何？幻事颇有真实修道，依彼修道，有离杂然，得清净否？”善现对曰：“否也，世尊。所以者何？幻象马等都无实事，非能施舍，非所施舍，修道尚无，况以修道有离杂然，即得清净。”佛告善现：“于意云何？能变化者，所化作身，此所化身，未有实事可依造业，有所造业，或堕地狱，或堕旁生，或堕鬼界，或生人中，或生天上，受苦乐否？”善现对曰：“诸变化身都无实事，如何可依造作诸业？有所造业，或堕恶趣，或生人天，受诸苦乐。”佛告善现：“于意云何？化身颇有真实修道，以彼修道有离杂然，得清净否？”善现对曰：“否也，世尊。所以者何？诸变化身都无实事，非能施舍，非所施舍，修道尚无，况以修道有离杂然，即得清净。”佛告善现：“于意云何？寻香城中所现物类，未有实事可依造业，有所造业，或堕地狱，或堕旁生，或堕鬼界，或生人中，或生天上，受苦乐否？”善现对曰：“寻香城中所现物类，都无实事，如何可依造作诸业？有所造业，或堕恶趣，或生人天，受诸苦乐。”佛告善现：“于意云何？寻香城中物类颇有真实修道，以彼修道有离杂染，得清净否？”善现对曰：“否也，世尊。所以者何？寻香城中所现物类都无实事，非能施舍，非所施舍，修道尚无，况以修道有离杂染，即得清净。”佛告善现：“于意云何？此中颇有实杂染者，清净者否？”善现对曰：“此中都无实杂染者，即清净者。”佛告善现：“如杂染者，即清净者，实无所有。由此因缘，杂染清净亦非实有。所以者何？诸我、我所、诸有情类、虚妄分别，为有杂染即清净者。由此因缘，为有杂染即有清净。非见实者，为有杂染即清净者。如实见者，知 无杂染即清净者。如是，亦无杂染清净，实是可得，以一切法毕竟空故。第二分十说品第八十四。儿时具受善现白佛言：世尊，诸见实者，既无杂染，即无清净；不见实者，亦无杂染，即无清净。所以者何？以一切法无所有故。世尊，诸实说者，既无杂染，即无清净；不实说者，亦无杂染，即无清净。所以者何？以一切法无自性故。世尊，无自性法，即无杂染，即无清净；有自性法，亦无杂染，亦无清净。诸有自性，无自性法，亦无杂染，即无清净。所以者何？以一切法皆用无性为自性故。世尊，若见实者，即实说者，无染无净；不见实者，不实说者，亦无染净。云何世尊有实说有清净法也？佛告善现：我说一切法平等性为清净法。据说善现复白佛言：何为一切法平等性？佛告善现：诸法真如，法界法性不虚妄性，不变异性，平等性，离生性，法定法住，实际虚空界，不思议界。若佛出世，若不出世，性相常住，是名一切法平等性。此平等性名清净法。此依世俗说为清净，不依圣意。所以者何？圣意地中既无分别，亦无细论，一切名字言语道断。具受善现复白佛言：若一切法如梦、相、想、厌、影、幻、化，即寻相成，虽现似有，而无实事。诸菩萨摩诃萨，云何依此非实有法，发取无上正等觉心，作是誓言：我当圆满布施波罗蜜多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；我当圆满殊胜神通波罗蜜多；我当圆满方便善巧妙愿立志波罗蜜多；我当圆满四净律、四无量、四无色定；我当圆满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；我当圆满空无相无愿解脱门；我当圆满八解脱乃至十遍处；我当圆满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；我当圆满真如乃至不思议界；我当圆满苦集灭道圣地；我当圆满极喜地乃至法云地；我当圆满一切陀罗尼门、三摩地门；我当圆满五眼六神通；我当圆满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；我当圆满无妄施法、恒诸舍性；我当圆满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；我当圆满三十二大实相、八十随好；我当发起无量光明，普照十方无边世界；我当发起一妙音声，遍满十方无边世界。随诸有情心心所法，圣解差别，为说种种微妙法门，令获利乐。报告善现： 云亦云何？如所说法，岂不一切如梦、象、想、验、影、幻、化，寻相成也？善现对曰：如是如是。世尊，若一切法如梦，乃至如寻相成，皆无实事，云何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发大誓言：我当圆满一切功德，利益安乐无量有情。世尊，非梦所见广说乃至寻相成中所现物类，能行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，况能圆满？与一切法亦应如是，俱非实故。世尊，非梦所见广说乃至寻相成中所现物类，乃至能行三十二大事相八十随好，况能圆满？与一切法亦应如是，俱非实故。世尊，非梦所见广说乃至寻相成中所现物类，能成一切所愿事业，与一切法亦应如是，俱非实故。佛告善现：如是如是，如汝所说，非实有法，尚不能行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，况能圆满？如是乃至非实有法，尚不能行三十二大事相八十随好，况能圆满？非实有法不能成办所愿事业，非实有法不能证得所求无上正等菩提。复此善现：布施、境界、安忍、精进、净律、般若波罗蜜多，即于无量无边善法，非实有故，不能证得所求无上正等菩提。善现当知，如是诸法一切皆是思维造作，诸有思维所造作法，皆不能得一切之智。复次善现：如是诸法与菩提道虽能引发，而于其果无资助用，由此诸法无声无气无实相故，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从初发心虽起种种身语意善，为若修行布施、境界、安忍、精进、净律、般若波罗蜜多，如是乃至若修行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，而知一切如梦、象、想、验、影、幻、化及寻相成，皆非实有。复此善现：如是诸法虽非实有，若不圆满，决定不能成熟有情严净佛土，证得无上正等菩提。为菩萨摩诃萨若不圆满布施、境界、安忍、精进、净律、般若波罗蜜多，乃至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，决定不能成熟有情严净佛土，证得无上正等菩提。复此善现：是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随所修筑一切善法，皆如实知，如梦乃至如寻相成，为若修行布施、境界、安忍、精进、净律、般若波罗蜜多，能如实知，如梦乃至如寻相成，如是乃至若修行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，能如实知，如梦乃至如寻相成，若成熟有情严净佛土，求取无上正等菩提，能如实知，如梦乃至如寻相成，亦如实知， 诸有情类，心行差别，如梦乃至如寻相成。复此善心，是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与一切法不取为有，不取为无。若有如是取故，证得一切之智，以知彼法如梦乃至如寻相成，不取为有，不取为无。所以者何？布施、境界、安忍、精进、净虑、般若波罗蜜多，乃至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，皆不可取故。善非善法，亦不可取故。有即无即法，亦不可取故。有漏无漏法，亦不可取故。世间出世间法，亦不可取故。有为无为法，亦不可取故。是菩萨摩诃萨指一切法不可取矣，求取无上正等菩提。所以者何？以一切法皆不可取，都无实事，如梦乃至如寻相成，不可取法，不能证得不可取法。然诸有情与如是法不知不见，是菩萨摩诃萨为扰于彼诸有情故，求取无上正等菩提。不此善行，是菩萨摩诃萨从初发心为欲利乐诸有情故，修行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，不为己身，非为于世，为欲利乐诸有情故，求取无上正等菩提。不为己身，非为于世。复此善行，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见诸愚夫于非我中而住我想，与非有情住有情想，如是乃至与非知者住知者想，与非见者住见者想。是菩萨摩诃萨见是事已，深生怜悯，方便教化，令离颠倒妄想执着，安置无想甘露界中，住世界中不复现起我想乃至知见者想。是时一切调动散乱细论分别不复现行，心多安住极静淡泊无细论界。善现，是菩萨摩诃萨由此方便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自于诸法无所执着，亦能教他与一切法无所执着。此依世俗，不依圣意，以圣意中无所执着，自他差别不可得故。儿时具受善现白佛言：世尊，佛得无上正等觉时，所证佛法为以世俗说明为德，为以圣意说明德也。报告善现，佛得无上正等觉时，所证佛法以世俗故说明为德，不依圣意。若依圣意，能得所得，俱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若为此人得如是法，便有所得，有所得者便只有二，只有二者不能得果，亦无限观。据受善现复白佛言：若只有二不能得果，亦无限观，只无二者未能得果，有限观也？佛告善现：只有二者不能得果，亦无限观，只无二者亦复如是。 有所执故，如执有二。若不执二，不执不二，则名得果，亦名现观。所以者何？若执有此，便能得果，亦有现观。即执有彼，不能得果，亦无现观。据是细论，非一切法平等性中有诸细论，若离细论，乃可名为法平等性。具受善现复白佛言，若一切法皆以无性而为自性，此中何谓法平等性？报告善现，若与事处都无有性，亦无无性，亦不可说为平等性，如是乃名法平等性。善现当知，法平等性既不可说，亦不可知，除平等性无法可得，离一切法无平等性。善现，当知法平等性一生圣者，俱不能行，非彼净故。具受善现复白佛言，法平等性其亦非佛所行净也？报告善现，法平等性一切圣者皆不能行，亦不能证，为诸欲留，若诸依来，若诸不还，若阿罗汉，若诸独觉，若诸菩萨，若诸如来，皆不能以法平等性为所行境。此中一切细论分别皆不行故。据说善现复白佛言，佛与诸法皆得自在，如何可言法平等性亦非诸佛所行境也？报告善现，佛与诸法虽得自在，若平等性与佛有别，可言是佛所行境界，然平等性与佛无别，如何可言佛行彼境？善现当知，若诸一生法平等性，若诸欲留、依来、不还、阿罗汉、独觉、菩萨、如来法平等性，如是一切法平等性皆同一相，所谓无相，是一平等，无二无别，故不可说此是一生法平等性，广说乃至此是如来法平等性。于此一法平等性中，诸平等性既不可得，于众一生及欲留等差别之相亦不可得。具受善现复白佛言，若一切法平等性中诸差别相皆不可得，则诸一生及欲留等法即有情应无差别。佛告善现，如是如是，如如所说，与一切法平等性中，若诸一生，若诸圣者，乃至如来法即有情，皆无差别。具受善现复白佛言，若一切法平等性中一生圣者，法即有情，皆无差别，云何三宝出现世间，所谓佛宝、法宝、僧宝？佛告善现，于云何佛法僧宝法平等性各个别也？善现对曰，如我解佛所说义者，佛法僧宝法平等性皆无差别。所以者何？佛法僧宝法平等性，如是一切皆非相应，非不相应，无色无见无对一相，所谓无相。然佛世尊与无相法方便善巧，建立种种法及有情名相差别， 所谓此时一生即法，乃至此世如来即法，报告善行，如是如是，如汝所说，诸佛于法方便善巧，能与无相建立种种法即有情名相差别。佛此善现，语意云何？若诸如来应证等觉，不证无上正等菩提，设证无上正等菩提，不为有情建立诸法名相差别，诸有情类未能自知，此是地狱，此是旁生，此是鬼界，此是人，此是天，为四大王众天乃至非想非非想处天，此是色乃至识，此是眼处乃至意处，此是色处乃至法处，此是眼界乃至意界，此是色界乃至法界，此是眼识界乃至意识界，此是眼处乃至意处，此是眼处为缘所生诸受，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，此是地界乃至识界，此是因缘乃至增上缘，此是从缘所生诸法，此是无明乃至老死，此是善非善法，此是有记无记法，此是有漏无漏法，此是世间出世间法，此是有为无为法，此是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，此是思念住乃至八圣道止，此是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，此是真如乃至不思议界，此是苦集灭道圣地，此是四净律，四无量，四无色定，此是空无相无愿解脱门，此是八解脱乃至十遍处，此是净观地乃至如来地，此是极喜地乃至法云地，此是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，此是五眼六神通，此是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，此是三十二大士相八十随好，此是无妄施法恒诸舍行，此是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，此是一切相妙愿智，此是一切智智，此是三宝，此是三乘，诸有情类与如是等差别名相能自知否？善现对曰：否也，世尊。若佛不为有情建立诸如是等差别名相，诸有情类不能自知诸如是等差别名相。佛告善现：是故如来与无相法方便善巧，虽为有情建立种种差别名相，而与诸法平等性中能无所动，虽与有情作大恩德，而于其中能不取相。而使具受善现白佛言：世尊，为汝如来与一切法平等性中都无所动，如是一切一生欲留一来不还，即阿罗汉独觉菩萨亦于诸法平等性中无所动否？报告善现：如是如是，以一切法及诸有情皆不出过平等性故。如平等性当知真如广说乃至不思议界亦复如是，诸法一生及诸圣者与真如等无差别故。具受善现复白佛言：若诸一生及诸圣者秉一切法平等之性无差别者，今一切法及诸有情相各异故，性亦应异，实则法性亦应各异，为色乃至识 相各异故，性亦应异。眼处乃至意处相各异故，性亦应异。色处乃至法处相各异故，性亦应异。眼界乃至意界相各异故，性亦应异。色界乃至法界相各异故，性亦应异。眼识界乃至意识界相各异故，性亦应异。眼处乃至意处相各异故，性亦应异。眼处为缘所生诸受，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相各异故，性亦应异。地界乃至识界相各异故，性亦应异。因缘乃至增上缘相各异故，性亦应异。从缘所生诸法相各异故，性亦应异。无明乃至老死相各异故，性亦应异。贪嗔痴相各异故，性亦应异。一生见去相各异故，性亦应异。四境虑、四无量、四无色定相各异故，性亦应异。四念住乃至八生道之相各异故，性亦应异。空无相无缘解脱门相各异故，性亦应异。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相各异故，性亦应异。真如乃至不思议界相各异故，性亦应异。苦集灭道圣地相各异故，性亦应异。不识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相各异故，性亦应异。八解脱乃至十遍处相各异故，性亦应异。净观地乃至如来地相各异故，性亦应异。极喜地乃至法云地相各异故，性亦应异。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相各异故，性亦应异。五眼六神通相各异故，性亦应异。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相各异故，性亦应异。三十二大士相、八十随好相各异故，性亦应异。无妄施法、恒住舍性相各异故，性亦应异。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相各异故，性亦应异。于复一生乃至如来相各异故，性亦应异。善非善相各异故，性亦应异。有记无记法相各异故，性亦应异。有漏无漏法相各异故，性亦应异。世间出世间法相各异故，性亦应异。有为无为法相各异故，性亦应异。世尊，如是法等相若各异，是则法性亦应各异。云何与诸异相法等可得安立法性一相？云何菩萨蒙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不分别法及诸有情有种种性？若菩萨蒙萨不分别法及诸有情有种种性，则应不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。若不能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则应不能从一菩萨地至一菩萨地。若定不能从一菩萨地至一菩萨地，则应不能去入菩萨正性离生。若定不能去入菩萨正性离生，则应不能超诸声闻及独觉地。若定不能超诸声闻及独觉地，则应不能圆满神通波罗蜜多。若定不能圆满神通波罗蜜多，则应不能与诸神通游戏自在。若定不能与诸神通游戏自在，则应不能圆满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。若定不能圆满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，则不应能从一佛国土去一佛国亲近供养诸佛世尊。若定不能从一佛国去一佛国 亲近供养诸佛世尊，则应不能与诸佛所种诸善根。若定不能与诸佛所种诸善根，则应不能严净佛土，成熟有情。若定不能严净佛土，成熟有情，则应不能证得无上正等菩提，转正法轮，度有情众，令其永离恶趣生死。报告善贤，如汝所言，若诸一生及诸圣者，并一切法平等之性，无差别者，今一切法及诸有情，相各异故，性亦应异，是则法性亦应各异。云何与诸异相法等，可得安立法性一相？云何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不分别法及诸有情，有种种性乃至广说？善现于意云何？诸色法性是空性否？诸受想行识法性是空性否？如是乃至一切有为无为法性是空性否？善现对曰：如是如是，一切法性皆是空性。佛告善现于意云何？于空性中法等异相为可得否？为色异相广说乃至一切有为无为异相为可得否？善贤对曰：否也世尊，于空性中一切异相皆不可得。报告善贤：由此当知，法平等性，非即一切愚夫一生，非离一切愚夫一生。如是乃至非即如来应证等觉，非离如来应证等觉，法平等性，非即色，非离色，非即受想行识，非离受想行识。如是乃至非即有为即无为法，非离有为即无为法。具受善现复白佛言：法平等性，为是有为，为是无为。佛告善贤：法平等性，非是有为，非是无为。然离有为法、无为法不可得，离无为法、有为法亦不可得。善贤当知：若有为界，若无为界，如是二界，非合非散，无色无见，无对一相，所谓无相，一切如来应证等觉，以世俗说，不以圣意。所以者何？非圣意中身形语形意形可得，非离身形语形意形圣意可得。善现当知：既有为法即无为法平等性，说明圣意，非离一切有为无为别有圣意。是故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不动圣意而行菩萨摩诃萨行，成熟有情，严净佛土，证得无上正等菩提，转妙法轮，度有情众，令其永离生老病死，证得究竟常乐涅槃。第二分空性品第85。儿时具受善现白佛言：世尊，若诸法等平等之性，皆本性空，此本性空与一切法非能所作，云何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不动圣意，以四摄事扰于有情？佛告善贤：如是如是，一切法等平等之性，皆本性空，此本性空与一切法非能所作，然诸菩萨能为有情以布施等作扰一事。若诸有情自知诸法皆本性空，则诸如来及诸菩萨不现神通作稀有事，为与诸法本性空中虽无所动，而令有情远离种种妄想颠倒， 未令友情远离我想。友情想，乃至知者见者想。亦令远离色乃至识想，眼处乃至意处想，色处乃至法处想，眼界乃至意界想，色界乃至法界想，眼识界乃至意识界想，眼处乃至意处想。眼处为缘所生诸受，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想。地界乃至识界想，无明乃至老死想，亦令远离有为界想。住无为界，解脱一切生老病死。无为界者，即诸法空。以世俗说，名无为界。具受善现复白佛言：由何空故，说诸法空？报告善现：由想空故，说诸法空。复次善现：于云何？若变化身，复作化时，此有实事而不空也？善现对曰：诸所变化都无实事，一切皆空。报告善现：变化与空如实二法，非合非散，此二俱以空空故空，不应分别是空是化。所以者何？非空性中有空有化，二事可得，以一切法毕竟空故。不辞善现：无色非化，无受想行识非化，诸事化者无不皆空，于法有情应知一耳。具受善现复白佛言：蕴界处等世间诸法及诸有情，可皆是化？思念住等出世间法及诸有情，其意是化？报告善现：一切世间出世法等，无非是化。然与其中有声闻化，有独觉化，有菩萨化，有如来化，有烦恼化，有诸业化。由此因缘，我说一切皆如变化，等无差别。具受善现复白佛言：一切断界，所谓欲留、依来、不还、阿罗汉果、独觉、如来，永断烦恼习气相续，起意是化？佛告善现：如是诸法，若与生灭二相合者，亦皆是化。具受善现复白佛言：何法非化？佛告善现：若法不与生灭相合，是法非化。具受善现复白佛言：何法不与生灭相合？报告善现：不虚诳法即是涅槃，此法不与生灭相合，是故非化。具受善现复白佛言：如世尊说平等法性，一切皆空，无能动者，无二可得，无有少法非自性空，如何涅槃可说非化？报告善现：如是如是，如如所说，物有少法非自性空，此自性空非声闻作，非独觉作，非菩萨作，非如来作，亦非愚作，有佛无佛，起性常空，此即涅槃。是故我说涅槃非化，非实有法名为涅槃，可说无生无灭非化。不辞善现：我为心学诸菩萨说涅槃非化，非别实有不空涅槃，是故不应执此为难。而时善现辩白佛言：云何方便教诫教授心学菩萨，令知诸法自性常空？报告善现：其一切法先有后无而不常空。 然一切法先即非有，后亦非无，自性常空，不应经部，应作如是方便善巧教戒教授心学菩萨，令知诸法自性常空。十婆伽梵说是经已，无量菩萨摩诃萨众，慈氏菩萨而为上首，具受善现及舍利子，大采书室，大迦舍波，阿难陀等诸大声闻，及诸天龙阿素罗等一切大众，闻佛所说，皆大欢喜，信受奉行。卷第478，第二回圆满。